我告诉你，千万千万的不能着急啊！你看见没有？拿着个七宝刀的刀尖儿，就顺着我右边贴着我的身子，七宝刀的刀刃冲上，你就啊慢慢一点一点的往上削。记住喽，不能着急啊！削到铁柱子那儿，这个千万千万就不能再削了。听见没有？哎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沈中元呢，在旁边给举着那个切那火筒，艾虎啊，就拿着个这七宝刀，刀尖儿慢慢的就贴着呀，纸画的右边这儿，一点一点刀尖冲上，往上就削开了。只要是往前稍微的这么削一点儿，眼瞅那铡刀啊就掉下一块来，也不敢多削啊，一点一点的来吧。那么掉下一点呢，那只手赶快的就把下的这个茬啊往旁边这么一扔，一点一点的削，一点一点的削，一直削到铁柱子这儿了。艾虎可不敢再削了。师傅，师傅已经到了铁柱子这儿了，我不敢削了。行了，你别削了，有这一半啊我就能出去了。把上面那个碎茬都给我捡干净了。是是，我都给捡干净了啊，师傅。捡干净了，行了，你们往旁边闪一闪，我马上就能出去了。沈中元跟爱虎往旁边这么一闪，眼瞅着智花呀，两只脚用力这么一蹬，呲这一下就从这个铡刀底下窜出来了，动作这个快，尽管是这样啊，后背嘿也给刮伤了。等他跳到地下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好厉害的铡刀啊。爱护在旁边看着，师傅你说这何苦呢，让徒弟我要把这个大柱子往起这么一搬，您不是就出来，何必受这个罪呢。智华瞪他一眼，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你白武术过去讲过，这个铁柱子里边肯定的还会套着消息呢，真的能有这事儿吗。沈中元这么一想，哎，智大哥啊，你看啊，现在这宝刀也在咱们手里边呢，咱们是不是试一试，看看里边到底还有什么消息呀？行，怎么着，爱虎，哎，你把宝刀给我，你往旁边闪一闪，你们俩人都往后边推一推。是，沈仲阳跟爱虎赶快的往后边推了这么几步，眼瞅着智化拿着七宝刀啊往起这么一纵身，就照着这柱子就一刀，当啷的一声，呼，就这一下啊，把僧人吓得赶快的往后边这么一窜，都来到门口这儿了。霎时间这屋里边啊尘土飞扬，定睛一看这怎么回事啊，赶紧从上边啊又下着这么一个大铁梁啊，多亏他们躲得快呀，闲一闲，嘿嘿，把他们全都拍在底下，只要拍在底下那就是肉泥烂酱啊。哎呀，到这个时候了，沈中元呢上前一步，智仁兄，我可真不知道这儿还有这样的消息呢。是啊，咱们就看捧起那个画图也没画着有这样的消息埋伏啊。他们哪知道啊，那都是因为雷英从长沙郭家营回来以后发现彭启不在了，他怕有失啊，就连王爷那儿卧龙居室那儿，那都是他出的主意，要加消息埋伏。当然了，冲霄楼这个大月牙铲那儿，那也是后加的，沈仲元他怎么能够知道呢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智化又问了问沈中元，老沈啊，这还有什么消息？哎，到现在我更不敢说了。哦，爱虎上前，师傅，干脆瞧我的吧。什么就瞧你的？啊，为师我上前还两次遇到危险呢，你去干什么去？给你拿着宝刀，赶快的给你义父送回去。哎，是是，我义父还等着这个宝刀呢。我告诉你，爱虎，一会儿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倒这个蒙丹，把蒙丹倒下来之后，我们稍微等你一会儿，